些后悔，和你说分手太干脆，是我自己不懂得进退，才会把爱揉得那么碎。如今思绪冷风吹，曾经和你如影相随，现在的你又没爱上谁，可不可以给我时间去追回，祈求老天给我机会，赐我光的速度去追，不要让我为爱憔悴，你给的爱我用一生回馈，祈求老天给我机会，相信你会爱我无怨无悔。思绪冷风吹，曾经和你如影相随，现在的你又没爱上谁，可不可以给我时间去追回，祈求老天给我机会，赐我光的速度去追，相信你会爱我无怨无悔，祈求老天给我机会，赐我光的速度去追，不要让我为爱憔悴，你给的爱我用一生回馈，祈求老天给我机会，赐我能量把冰摧毁，相信你会爱我无怨无悔，相信